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杨洋，继续进行2018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和南京大学。关于这三所高校，大家想要问的问题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可以提问。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今年招生专业扩大到14个，二外双培计划今年预计与中央财经大学合作推出金融学专业。快手火山小视频被责令整改，禁止未成年人注册网络主播。清明小长假，市属公园四大类30项游园活动联袂呈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办负责人7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发布两校今年在京招生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严雷介绍，今年招生专业扩大到14个，预计在京投放计划20人左右，专业都是社科大的优势专业，也是落实中国社科院登峰战略的举措。二外今年总体招生预计1600人左右，其中在北京投放计划900多人，分为提前批和本科一批。今年有43个本科专业在北京有招生资格，包括外语专业28个，非外语类专业15个。经教育部批准，今年二外还新增了4个本科专业，阿尔巴尼亚语以及保加利亚语和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语。双培计划今年预计有调整，可能与中央财经大学合作推出金融学专业。国家信访办近日约谈快手和今日头条旗下火山小视频相关负责人，责令全面进行整改。两家相关负责人表示完全接受处罚，同时提出禁止未成年人注册成为网络主播，已有账号一律关停，进一步完善审核管理机制，建立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积极的传播正能量。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各地直播短视频平台应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主动加强自查自纠，及时的处置违法违规以及低俗不良信息。市属公园缅怀先烈、踏青赏花、体验民俗、观特色展四大类30项游园活动联袂呈现。据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清明假期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120万人次，其中到市属红色景区开展祭扫活动、缅怀革命烈士的游客达到30万人次。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2018 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今年的相关的高招政策。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今天三所高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暨关系学院招办主任刘海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 外交学院协生处副处长池喜文。 听众朋友大家好。 南京大学招办主任赵明。欢迎您。 观众好。 我们首先来了解国际关系学院，刘海明主任呢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 国际关系学院2017年在京计划是82人，2018年呢，我们全部的计划是减少了70个人，所以2018年我们总计划是500个人。但是在北京的计划呢，目前没有减的这个考虑，跟2017年基本持平。 增了一个专业。 对，2018年我们新增了一个网络空间安全专业。这次获批新增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将于我校2018年2月获得的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建设相衔接。大数据时代来临，我国空间安全人才的缺口超过100万。我校呢，从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大局出发，与我校国际关系、外语言文学、世界经济等专业一起，培养具有政治特色的、全面的、综合的、文理兼修、内外兼具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呢，旨在形成与密码学基础及应用、信息内容安全、网络攻防与信息系统安全、电子取证等研究领域的独特优势和特色，打造网络空间安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和基地。本专业毕业生可在政府机关、涉外政法部门、金融通信等领域从事信息安全系统、计算机安全系统的研究、开发、管理，也可以在 IT 行业从事计算机应用等相关工作，应当说符合国家和市场的需求，前景很好。 外语成绩对于国关的学生来讲很重要哈，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一定要参加外语的这个口试吧。 对， 所有的专业吗？ 我们语言类的专业对外语呢有口试的要求，要求是达到4分以上。非语言类的专业没有语言的口试的要求，但是需要就是英语的单科成绩达到良好。每个学生的录取的分数它还有一些面试的考量。所以我们统计的呢是近3年的一个录取平均分。2017年是各个专业的平均分，因为我们专业之间没有极差，所以是打通了的一个平均分。文科是602，理科是601。因为我们还有男女生的区别，所以男女生呢也会相对有一点不同。 是男女生要分开排队吗？ 对的。 那男女生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有比例的限制。 对，我们是分文科、理科，分男分女来排队录取。大概我们男女生的比例是1:1。 1:1。 女生比例根据我们章程规定，女生比例不超过招生计划的50%，实际执行的话大概是1:1的比例情况。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安排呢？ 因为它也是为了服务国家相关涉外工作的需要。因为在这一块设置了男女比例1:1的限制。 谨守本心，说国关对于政治面貌有要求吗？不是团员可以报考吗？ 非团员是不可以报考的。国际关系学院是教育部直属的特色院校，所以我们在招生的时候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具体的呢可以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考生须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0周岁以下，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男生的身高在170厘米以上，体重50公斤至上限标准以下，那个上限标准我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女生的身高应在160厘米以上，体重45公斤以上至上限标准以下。体重的上限标准就是根据身高以厘米为单位减掉110乘 1.25。所以如果 大家核算自己的身高是否超重，就是体重是否超重呢，就根据这个标准身高乘 1.25 来测算。当然国关还有视力，是矫正视力 4.8 以上，同时还有身心健康，无其他急慢性疾病等一些的其他要求。希望大家有意向报考的学生一定仔细的阅读我们学校的招生章程。北京地区的所有专业都需要参加面试，然后高考志愿在提前批填报国际关系学院为第一志愿的，就说我们只接收第一志愿的考生。高考成绩达到了我们学校面试资格分数线，且符合我校章程所规定的报考条件的考生，均需参加面试。面试合格以后呢，网络程序来网络，考生不需要单独报名。然后呢，大家填报志愿结束以后，我们会从考试院那边得到大家的相关信息，符合我们分数条件、政治面貌、身体条件等录取条件的，我们会通知参加面试。面试的时间一般是在七月初，去年好像是在7月4号。今年也差不多会在前后一两天。具体的面试时间、面试资格以及相关的要求会在六月底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公布。所以如果报考了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也请及时的关注我们学校的网站。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外交学院，我们请学生处副处长池喜文来给大家呢做今年高招的相关政策的宣讲。 今年我们整体的招生计划仍旧保持在360人左右，没有变化，还是保持稳定。 那北京计划呢？ 北京计划还是跟这个2016年、2017年保持不变，仍旧不会保持在60人左右。我们这个外交学院这边是没有面试的要求，我只是看成绩。 特别的 也没有单独的体检和政审，也都没有这个相关的要求。外交学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它的这个招生计划是每年360人左右，这是我们坚持了好多年的，一直坚持不扩招。 为什么？ 我们要走小规模精英化的这样一种教育理念。 精英化， 对对对。那么我们现在是刚才说过了，九个专业，一共现在是17个班级。我们所有的专业都坚持每一个班级20人小班授课，那么而且我们的本科的师生比是1:6.2。 对。 那么第二个点呢，我觉着外交学院的话，在人才培养方面着重突出一个外字，就是外交，一个是外语。那么外交的话，以外交学、国际关系为主导学科，外语为优势学科，国际法、国际经济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外交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那么2017年。我院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和外交学进入了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外交学是最早设立外交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外交学专业为国家级的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为北京市级的重点学科，外交学和英语专业为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特色专业建设点。那么除了这个我们的外交学还有语言类之外，那么我们还有国际法，还有一个国际经济。那么国际法那么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涉外卓越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那么国经学院各专业也是以经济外交作为学科定位，它的发展方向是一个经济外交。那么外语类的话，它也是除了这个语言知识之外，还要增加一些这个外交方面的知识。那么也会涉及到一些，你比方说传媒呀等等这样一些知识。那么这是属于专业方面的。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的是外语。那么刚才刘主任也讲过了，这个国关这个他们的这个培养这个特点，那么我们两所学校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也都说是非常重视外语的。那么我们对非外语类这个专业的学生，他的英语要求是按照专业英语学要求的。那么从这一点的话，可以从学分设置里边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非语言类专业的这个学生，他们的这个课程设置，这个英语课程的比重，大约这个学分占总学分的大约是30%。 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这个师资是共享的，也就是说教专业英语的也会教我们的这个非英语专业的这个学生。那么而且我的外教比例也很高啊，大概占了40%吧。还有一点就是可以从看出来，就是我愿这个开设了45门就是全英文课程或者说双语课程，其中35门属于这个全英文授课，那么10门是属于双语课程。但这10门里边，这个双语课程里边，我们要求的是你70%的授课内容是要用这个英文去授课的。 尽管是双语，但是比重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 嗯。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英语这个水平。我觉着是位于这个所有这个全国高校的前列。那么我们国家4-6级的通过率是100%，那么平均分位列全国高校的第一名。这是指的非语言类专业。那么我们这个英语专业的专4专8成绩近些年来，通过率也均在93%以上。那么非通用语的这个专4专8通过率也很高，那么也是位于这个全国外语类院校的前列。 那我问您，这个外语类专业肯定是要参加这个英语口语的考试了，那非外语类专业的呢，同学们呢也要参加吗？ 也要看一下 周末的这个比赛， 这个高考 周末的这个考试啊，对， 高考外语口试是吧？ 对， 也是需要的 啊，都是需要的。 这个对，跟这个 有不一样 这边不太一样。 对， 我们是所有的专业都是要求有口试成绩，而且要求合格。我们从大二开始可以辅修第二专业，那么已开设了外交学、那英语、国际法和国际经济贸易4个辅修专业。 辅修几门呢？ 只能是一门。 一门啊？ 对。 那我有余力，比如说我学2门不行。 我相信在外交学院这个学习的话， 不会那么轻松。 对，不会那么轻松。要修够学分才能拿够双学位。 有多难吗？ 第二个学位，有学与力的话，还可以。 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的去专业学习比较吃力的话，那么，我们不太建议去。 尝试的会很辛苦。 对，会很辛苦。就目前来说，外交学院已经与这个94所。境外院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实质性的交流合作关系。因为我们属于外交部直属高校，有可能会有这个先天的条件。 对， 我们学生会积极的组织学生去参加一些这种国家大型的这个国际会议。来 做服务工作吧。 对，做服务工作。那么其实就是一些外交外事的一个实践。 对。 那么我们参加过的，你比方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亚新非政府论坛首次年会，G20，峰会协调人会议等，那么每次我们的其实这个志愿者都会受到这个大会的组织者的好评。那的，我们现在近几年我们外交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深造比例其实在上升的，往年基本都维持在50%左右。那么2017年我们今年统计一下，大概占了54%。其中呢，考研大概占了20.48%，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就读人数的比例大概是占98.53%。那么学校也基本就是我们的本校，然后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那么这是一个考研的。就业的话，仍是以这个外交外事单位为主。目前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近3年的文科的这个排名、录取排名，在北京大约应该是在860名以内。这是2015年最低的一次。然后理科呢，大概是在3000名左右。这是整个这一个排名的情况。那么文科一般超一本线60分左右，理科超一本线100分左右。那么我是指高考的试考分。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4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下面我们来了解南京大学。赵主任您好。是2017年呢，南京大学一共录取了北京多少学生啊？ 2017年呢，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37人，实际最后录取了，我们一起录取了43名学生。实施平行志愿以后，我们对北京的学生，特别是同分的学生， 我们采取了全部录取的政策。2018年北京的生源能够继续的稳定，继续的很好，那我们也一样继续实施这个政策，能够招到更多的北京的学生。可以供大家一个参考，理科我们大概在950名之前吧，文科大概在350名前的学生就可以大胆的来填报南京大学。 据说在南京大学读书呢，本科四年的这种学年的界限已经被淡化了。 实际上我们把这四年来分成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实际上来讲是一个基础课的阶段，学生一般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是打基础，一个宽基础。然后第二年呢，从事专业的学习，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跨专业，也就是可以从事毕业设计啊，等等各方面的，最终为自己的毕业来做一个奠定。如果你要跨专业的话，这时候也可以做一些辅修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学习。所以整个三三制来讲，对学生来讲，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可以在通过这个一个教学的改革，可以获取很多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比如第一，我们的所有的课程都是百分百的向学生开放，学生可以自由的在网上进行选修课程，完全按照自己的志愿意愿来进行合理的安排。本专业的必修课那就是必须完成，所有的辅修的那些课程以外，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安排。也可以说这样吧，我们的学生3300人就可以每人不同样的一张课表，实施在你的面前。 就是南京大学的强势学科，或者我们说的优势学科是什么？ 那是比较多。今年的双一流的建设当中呢，我们有15个学科进入了双一流的建设。应该讲， 选哪一个都是强的。 所以这样来讲呢，我希望同学们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选择比较好。南京大学本身是一个研究型大学。我们有65%左右的学生升学，在这当中有2/3的学生呢，可能是留在国内，有1/3的学生呢，会出国。我个人认为，只要你认真的去学，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以后，我想你一定不会为就业去发愁。在国际交流这一块来讲，南京大学一直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应该我们就成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是当时称之为不出国的留学。当然随之这么多年一直发展下来，应该讲我们的校长曾经要求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在校的本科生必须有一次出去交换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大约有1/3的本科生都要出去交换。大学出去交换已经不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果你不出去的话，那可能还真的很少，各种各样的机会都摆在你面前。应该讲现在是校友啊徐新提供了一个奖学金，每年付派车到美国，每个一共12名学生，每人提供$50,000的支持。这个他就是去常青藤高校去学习。就是学校来讲，包括我们还有校友提供我们对困难学生的这个奖助学金，给他提供学习的机会。就是这种一些辅助的，或者是有助于我们学生交流交换这种方面来讲，越来越，就你到了南京大学以后，应该说在这一块上，你只要有需求，你有想法，那学校一定会来满足你。 双刃剑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说，南京大学自主招生临床医学专业2017年，有没有录取北京的学生？对， 这个应该我记不清楚了。自主招生呢，报名的截止时间到4月10号。北京的考生如果符合我们报名条件的，积极的踊跃的报名。 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南京大学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那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